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是周四了， 嗯， 对吧？ 对， 今天早餐呢吃的是 今天小周末了。 不， 周三就是小周末了。 对，周三小周末了， 再忍一忍就真的到周末了。 对，马上就到周末了啊。首先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天气啊，来看看这个今天呢是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31度，湿度是40%。夜间呢晴间多云，有轻度的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19度，湿度95%，尾号限行50。 嗯 嗯， 下次请你直白的说一说，这两天能不能洗车？到底 很直白的说，能洗。 好的， 去洗车。啊，有的时候必须要稍加修饰。就必须要修饰一下，你跟大家说，你要我说行啊，今天天不错啊，这天这个适合大家出行，这该洗车洗车吧， 嗯， 听着不像那么回事儿，但是这我一说就是修饰啊，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度，一过就容易让人觉得挺失望的，就 不实在， 做作，是不是？ 嗯 啊，就让人觉得别扭了。所以今天咱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做作这个事儿，就是。人都说嘛，别跟一塑料袋似的 啊， 每天装啊装啊装的，对吧？ 你以为你是塑料袋啊？ 对，其实我也在想，就是什么样的行为在咱们生活当中就会让人觉得稍微有点装了。首先，我觉得必须要提一个地方，就是咱们一个这个做作的一个集中营、根据地、朋友圈 啊，朋友圈， 对吧？ 嗯， 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觉得是这么两种情况：一种是为满足自己啊，我得这哎呀，满足这点虚荣心。然后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可能这俩也分不开。 我觉得，我觉得基本上朋友圈是为了让别人看。 对，反正自己对，反正自己是也真满足自己吗？对吧？ 就是现在就是一个习惯了，就是觉得好看的东西，哎，我得发朋友圈让别人看一看。 哎，其实一开始 让别人夸夸我， 最早是为分享， 嗯， 后来可不是分享了。 嗯， 对吧？是为了炫耀、 PK、 显摆， 嗯， 对吧？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从咱们生活当中一些语言当中啊，比如您本来是一北方人，北方大汉，满嘴非来点南方的口音， 嗯， 对吧？是不是这种你就觉得稍微有点装的有点做作了？ 对，就踏踏实实，就是土生土长的，比如说 你是这个北京人， 对， 对吧？是这个山东人、东北人， 非得来一个 hello 啊，我有一个 friend 啊， 对对对，江 蕊啊， 酱子啊，对，等等等等哈，还有比如说，还有想不起来了，反正大概我觉得，就比如说晚上戴个墨镜，对对吧？一到晚上，哎我 这过不 去，对，或者晴天薄日的戴一大口罩，你是不是也没感冒也没鼻炎的，非得戴大口罩？哎，这种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家生活习惯，你比如确实感冒了，为了不传染别人或者为了交叉不交叉感染人戴口罩正常啊， 嗯， 或者天气不好戴口罩，这都是有情可原的。白天太阳刺眼戴一墨镜，大阴天的您说您戴一墨镜给这不是给别人看吗？是吧？所以说这咱就聊聊这些有点做作有点装的事儿。 是的，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我们来看看那个网络主播啊，这一般呢都是大家呀拿着个手机呀，拿个摄像头啊，是吧？这个播一播， 嗯， 是不是？哎，我这什么双击右上角啊，对吧？什么什么礼物走起来呀？跟着谁谁走，什么什么不迷路啊，这上高速啊，就 我还一套一套， 对对对，特别有意思。 我最近真的是看到一个特别厉害的直播的视频， 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有一个女孩叫海豚姐姐，从她开始之后出现一票的人直播吃大龙虾。 哦，我就听说，我在一个这个比较熟的一个饭馆， 嗯， 一饭馆呢就是认识之后就聊天，他说我们家这个大肉龙啊，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家这个有名， 嗯， 被一网红 嗯 上我们家直接吃来了。我告诉你有多大，家里案板有多大你知道吗？ 哦， 那个肉龙的案板一边长， 哦， 然后粗呢大概应该是在就正常这个人小腿肚子那么粗， 嗯， 说有点恶心，别担小腿肚子。我想想啊，就大家身边都有的，就这么粗，嗯，你形容一下这是多粗。 我觉得就是面包店里那种面包棍儿吧，是吧？ 对比那还要壮一下啊，你想里边那全是肉啊，肉滚呗，全是， 哦， 然后女孩啊上那直播去，这么长一个大肉龙竖着 好，我真不配，拖着啊，一手哎，左手必须得伸直， 嗯、 右手这个拖着头开始， 他得 对呀、 啊，得多长？ 得多长吗、 嗯？ 就放在胳膊肘上，开始往里吃。就开始做这 个，特别厉害。我就吃龙虾的那几位也特别厉害。 他们怎么吃的？ 就是刚蒸出来的 拖着从须子开始往里送，是爪子头眼睛啊。 然后就掰开，先把头掰下来， 啊、 然后这边上咬一咬，就咔嚓咔嚓，你都觉得特别夸张。然后那个龙虾肉， 大龙虾还是那个马小啊？ 大龙虾 啊，大龙虾啊、 嗯，澳龙嘛。 啊、 然后。哗一掰开，然后澳龙的那个肉 Q 就弹出来了， 扑棱扑棱扑棱， 没有啊，是熟的。然后你就感觉肉质特别好，然后他还要一定要把话筒戴在他脖子下面， 就能听那， 对， 那声 音。然后一般都是、朋友们，澳龙走起来六六六啊！ 对，你看你也懂这些了啊？不是，咱俩其实说的是不是一条资讯？咱们不是聊的火，要不然今儿咱改一个话题聊网红得了啊？这还大家听我说的，哪天咱们再聊网红？ 好， 说一条资讯。但是咱说这些就聊的特热闹，这网红啊， 嗯、 是人家自己哎主播吗？自主的播出的。但是呢，其实有一些家庭网络摄像头也会成为贼眼，让您成为网络主播。怎么回事呢？比如说您在家里躺在这床上正休息呢，或者是呢在换衣服的时候，甚至给孩子，比如照顾孩子的时候，可能背后正有双眼睛盯着您呢。您以为自己在私密空间，其实已经暴露在别人的视线当中了。那日前呢，浙江警方也是破获了一起网上售卖啊家庭摄像头破解软件的这个案件。那警方呢也查实了，已被破解的家庭摄像头啊 IP 有近万个，主要涉及了江西、浙江等地。涉案的男子王某呢，还将这个曾经拍到的一些视频，这个用网络摄像头啊标注为精品 IP， 以20元的价格单独售卖。 嗯，我们来看一下，根据网友张女士的透露呢，如果不是在网上看到通过我家摄像头偷拍的照片的话，都不知道自己会这样裸活到什么时候。她说呢，她和丈夫白天都要上班，那家中2岁半的儿子是无人照顾，所以呢就聘请了一名全职保姆照看他。那么为了能够实时的掌握儿子在家的信息呢，夫妻是于今年的3月份在某网站购买了一组某知名品牌的远程监控的摄像头，安装在了客厅、卧室、厨房等多个位置。然而呢，就在今年4月的中旬，那张女士在浏览某小型家居网站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自己家的客厅的截图已经被挂在网页上了。那在此之前呢，他和家人是从来没有邀请或者是允许任何网站的人到家中去拍照片。那照片的角度呢，就是从这个挂摄像头的位置拍摄的，而且画质、颜色都和手机 APP 上的实时画面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隐患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如果是卧室的画面泄露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想起来真的挺恐怖的哈。 是的。 此后呢，张女士也是设法与该网站取得了联系啊，对方呢也很快的将网上的照片给删除了。对方说了，说这图片不是他们拍摄的，而是从网上下载的啊。我继续追问这个图片的来源，对方也是拒绝回答。就在前不久呢，网友郑先生的一个朋友突然给他发一链接，点开之后，在一个网站的视频里边，郑先生竟然看到了他自己。这家网站的视频里边呢，地点遍布全国，有的是美容美发啊，这个美容院里边在做这个某私密部位的护理视频，还有一名呢母亲在这个客厅里边给孩子喂奶。这些视频当中的人的状态十分放松，完全是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偷窥， 太可怕了啊。 嗯， 来看一下呢，商家技术其实是有限的，网络摄像头后台漏洞是很大的。那摄像头的存在的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那国家质检总局呢，是日前对40批次的智能摄像头进行的质量安全风险的监测，表明呢80%的摄像头都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在选购智能摄像头的时候，最好要选择正规渠道，并且呢要定期的去更改密码，及时的更新硬件。 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了啊。所以说就在，其实根据这个央视的报道呢，在 QQ 内有众多关键词为摄像头破解的聊天群，随机加入几个聊天群，发现聊天内容呢绝大多数都是有关家庭摄像头隐私的。多个群主呢也是主动加好友，号称是能够啊攻破这个摄像头 IP 地址。还有群内呢，这个 IP 的地址呢会被群主啊作为聚拢人气的礼物免费向群员去发放。有的呢近2000人的 QQ 群当中，每天都会新增那么一份最新破解的文件，包含了200到400个 IP 地址，每份都被下载了几百次。 这 真的 是挺可恶的哈。 对， 嗯， 除此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啊，被泄露的主要途径。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摄像头厂家的管理后台存在着漏洞或者是缺陷接口，被黑客呢通过一种手段注入或者是撞库等方式窃取用户管理密码，甚至是可能被利用管理后台监控所有用户。第二个呢，摄像头开启云端监控功能，一旦是云服务器厂商呢出现漏洞或者是云服务授权啊这个泄露了，将导致所有用户隐私视频的大范围泄露，用户的隐私视频呢上传云端的整个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管，在这监控的这个视频啊传输存储的各个环节也都存在着泄露的风险。 不过已经在使用的朋友呢，就要注意一下安全的问题。 哎， 还有没有选购的朋友，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吧， 嗯， 一个安全提醒。 哎， 首先呢，我们在购买摄像头前呢，要仔细的了解一下购买的产品，那尽量去购买正规品牌的摄像头的产品，并且呢是查询该品牌历史上有没有被检查出来存在安全隐患，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嗯。 第二呢，就是购买摄像头之后呢，第一时间在摄像头控制页面中去设置初始密码或者是修改默认的密码，并且呢是使用不易被破解的密码， 嗯， 比如说密码的长度至少应该是8位数， 哎， 而且设置的要复杂一些啊。 对， 还有呢，就是要及时关注厂商的公告，那更新官方固件和补丁，那避免呢是已知漏洞被恶意的利用。再有呢，是要保护好摄像头连接的路由器，不使用共享 WiFi 等等。还有呢，就是平时使用摄像头的时候，可以通过调整摆放位置的方式，避免摄像头范围中出现卧室、洗手间等私密区域，减少隐私暴露的可能性。 嗯，我还真得注点意了。 你家也有啊？ 对，这说的我这心里边心惊胆战的啊。 那怎么会呢？哦，知道庄园里面 啊 是会有一些这种设备 。对，我怕我们家的小马驹啊，还有这些小兔子、小矮马什么的，还有那个。还有像羊驼呀这些动物啊， 嗯， 被偷走啊， 是 不是，主要其实是你觉得挺恐怖的。 对， 不管你其实照的家里某个位置，就算比如厨房一点隐私没有的地方，对吧，你就在那做个饭，但你觉得别扭，他一双眼睛盯着你啊， 没错，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当时我安的初心是这样，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离家出走几天，不是被轰出去啊，就比如出差两天啊，你可以随时监控一下家里边的情况。你比如说楼底下跟你说什么有什么事儿了，楼底下说你家比如说那什么有什么情况，你可以随时看到，你不用第一时间回去，对吧。第二呢，就是比如说哎，你监控门口这个位置，但凡万一门口有什么情况，它会自己录像。 嗯，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是出于这种情况，而且我照的位置正好是家门口，所以其实其他不影响，但你觉得也别扭，每天你进门出门都有人知道，这多尴尬，对吧。 哎，我觉得要真正在门口的话反而不太用担心，因为也没有什么， 他不是照着外门口，他是从里边照着家里边屋门，他肯定会带着比如餐厅啊，带着一点厨房的挂角，而且360度能旋转的呀。 你怕大家看到你一进家门甩鞋子的样子。 对对，总之反正我觉得也应提示大家吧，当家里有这种像摄像设备的时候，刚才已经说到了，首先要及时的更新您的硬件软件，同时呢也要注意这防范啊这些这个视频泄露的问题。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说的话题，说这个身边有哪些这个比较装啊比较做作的事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在梦里旋 好的，这是来自理想后花园乐队的一首《不再为你》。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那些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塑料袋的行为，有点装，对吧？有点做作的那些行为，啊，有没有身边这样的朋友？赶紧的，匿名的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看看他们到底装到什么地步了。现在，啊，这个 感觉是大家的吐槽大会要开始， 不是就玩笑吗？早上起不得开开心心的吗？对吧？啊，民库说了，说这个喝珍珠奶茶，不要珍珠。 这还能接受了？ 我觉得也能接受，这不算，这不算，你说不行啊？你说， 我来一个， 好像咱俩比似的啊。要不这样，咱俩把朋友圈发开，直接去念他们的。 这位朋友挺可爱，头像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个长颈鹿啊。 嗯， 他的名字叫他说奇迹是努力的另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位朋友说明明特别丑，每天发自拍，最神奇的是下面评论还是好美呀。 哇， 好美，这得有欣赏他的人啊。 对，而且我跟你说 有欣赏他的， 确实我这还真是比较有发言权。 嗯， 我曾经在一个朋友那儿看过一张一个女孩照片。 嗯， 就是你这么一看啊，绝对是那种 大美女。嗯， 就是不是说沉鱼落雁那种，反正也是白白净净啊，比较招人疼的那种。然后怎么了？但哎，白白净净，小先下吧啊。 你这个沉鱼落雁和有点招人疼 啊，招人疼吗？招人疼，就是你不加儿化呀。 嗯， 招人疼就觉得不是那么招人喜欢。 嗯， 招人疼就是 你还加点鼻音呢。 招人疼，招人疼，就是往里收拾点，别疼了吗？就是，然后就是这种啊。然后来给我看了一张原图，你确实会感觉不相信这世界了。就是你看五官，确实是一个五官。 嗯， 但是从身材，这宽度、颜色完全不一样。 嗯， 就如果大街上他从你面前走过，再给你看张照片，你绝对说今天没见过这人， 就是太不一样， 太不一样啊！确实，而且我就在想，你说他发到自己朋友圈里边，他的朋友都不认识他吗？难道，对吧？你比如我修的跟刘德华似的，哎，放在朋友圈里边，你也得信啊。 但是会有朋友好奇啊， 怎么修？用什么软件能修成这样？ 教教我。 啊，哎，对， 大家可能有一个好奇心， 秀的不是自己，秀的是人家那软件 app， 嗯， 对不对啊？ 对， 杨宇爽他说了，说大学同学啊，在这个，你给我说一下这是什么牌 啊？ 是什么牌 ？Gucci 啊 ，Gucci 上班啊，一个月1000，每晚回来呢都跑过来跟我们寝室，哎呀，哎呦，好讨厌在那里上班啊，顾客好穷啊，光看那个衣服我就知道了他能不能买起里面东西了。哎呦，真的好嫌弃，买不起就别进嘛。 你确定是这种吗？ 我 不知道，你刚才怎么了？哎，其实你就说这个牌子哈， 嗯， 就这个牌子，就 咱不说哪牌，咱不对人，你就咱就说一系列的牌子吧。怎么了？ 没有，我真的就说这个牌子的发音。你知道咱们平时聊天就是， 啊、 我那天看一个 ，Gucci 的什么什么， 不，我不用哦，我 Gucci 的什么， 我一般都 Gucci。 对对，或者是开玩笑 Gucci 啊，对， 或者还有朋友古奇 啊， 或者。就是 不是中文叫古驰是吧？ 都有嘛，反正就翻译。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去纠正过我，也是一个让我觉得他稍微有点装的朋友。 嗯， 其实我觉得这种事儿无所谓。 你确定他不会听咱们节目吧？ 嗯， 听也就听了啊，就是说你装的，就是你啊。 然后就说你不能这样发音，这样发音会被人嘲笑。 嗯 啊，我说我也不会出现在他们店里，应该没事吧？然后就说。不是这样，你因为你 Gucci 有意思啊，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哎，对于不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分人。 嗯， 对于他们来说，你怎么念这个，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啊，对对对， 对吧？因为这是他的资本嘛。但是对于有，比如像我来说，说实话，我这猛一看啊，我真不知道这个是哪牌子。但你说出名字来，我说哦，我知道是他。 狗肥。 Gucci 啊，反正就是你要猛的一说，我还真是有点懵，我就得反应。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真的挺重要的，真的，真是挺重要的。 但是我生活中有的时候， 有点儿啊，就特别爱逗这样的朋友， 啊、 就是特爱刺激他们一下那个小神经。 啊， 比如说我就勾塞。 啊，就诚心得跟他们聊聊这事儿啊。 嗯、 花一虫也说了，说学霸晒成绩，瘦子晒体重，情侣晒恩爱，土豪晒有钱，女神晒单身，我晒太阳。哎，晒太阳也挺好的、啊。 嗯， 人家这其实我觉得这不算是做作，那本来人家学霸成绩就是好。我显摆显摆，怎么了？有这资本，对不对？门考试100分， 还说没复习。 对对，还说没复习，这就有点不好了。 嗯、 要说没复习，哦，一道题都不会，然后考一全年级第一，这不是没有这样孩子呀？ 嗯， 对吧？这就稍微有点让我们觉得过不去了。 我觉得学霸分两种 啊， 一种就是真的就太完美了，然后他有资格晒成绩；还有一种学霸， 嗯、 就是学习也特好。 嗯。 比如说， 嗯， 但是他不太能够面对自己错题，比如说扣了一道题的分， 嗯、 他会说，哦，这个我没看见， 啊， 就可以证明我是会的，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没有看到， 对对对，这我诚心错的， 对对对， 这我给留的这个，啊， 我今 看看老师判卷认真不认真， 我这次就是想考第二，不想考第一， 哎，太气人了哈。没错，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身边有没有那些有点装啊或者有点做作的一些行为，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8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想那么多，反正选不上我，身上上白色的法布，还没能 身穿了上气制服，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生活如此粘着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虞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豪。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一起来聊聊这个有哪些啊，人比较装啊，比较做作的一些事情， 嗯、 把他们的一些行为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来披露他们一下。 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一直在说网红的事儿啊， 嗯， 以后闯红灯也可能让人变成网红了。 哎， 来看看中国式过马路啊，凑够一波人就一起走， 嗯， 你走我也走。那近期呢，全国很多的城市路口上出现了人脸识别系统，那被抓到闯红灯，分分钟可能会让你当上网红。 嗯， 红灯亮起来之后，有人越过停止线，系统就会把个人的信息以及视频在大屏幕上全天轮次的播放， 嗯， 就滚动播出。 这我觉得还有点用处。 是， 因为我记得某高速路的一个路段有这种功能，某某车号这个长期占用超车道， 哦， 某某车号的，然后你会这个怎么怎么样，他会给你提示， 嗯， 超速什么的会给你提示，就好像给你把你的这个名字写在上面一样， 嗯， 给你展示出来。 是，我觉得这个把人脸展示上去更直观。 对呀， 嗯， 是吧。再来看看这个人脸啊。说到人脸呢，这个其实这些电话，这种电话就别再接了，有可能被盗用人脸识别。那这个有一些这个手机管家类的这个 app 呢，也是发出消息了，说经过验证，目前呢出现类似电话 FaceTime 的视频诈骗，接听的时候呢就有可能被录制视频，这一旦被诈骗分子利用了，可用于人脸识别熟人的这个诈骗方式啊，这方面，据了解呢，问题关键在于这个任何 iOS 设备，陌生人都可以在通讯录，去添加联系人，就是您的号码进行直接的拨打，属于单向联系人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这个 FaceTime 有些时候是你，比如说跟打电话一样的，只要按对你的号码，直接就打过去了。 是， 但是呢，他会通过一些手段来。比如说骗到您的这个什么人脸识别啊等等这些东西啊， 对， 嗯， 所以还是有很大安全漏洞的，大家要注意。再来看一下重庆的一家餐馆是把菜单刻在地上了。 哎， 那最近呢，重庆有一家餐馆呢成了食客们热议的话题。原来呢，餐馆的地板上写满了各种菜肴的名字，老板介绍说呢，因为地板湿滑，那在地上刻字不仅能够防滑，还能够宣传菜肴，一举两得。顾客就会指着脚下说：“来份麻辣小龙虾。” 嗯，多好，多有意思。而且这个老板呢，也是所有字都自己写的， 是吗？ 都是自己写，然后让人刻的， 哦， 啊，挺有意思的。虽然说字体不是特别漂亮，但是也挺有自己的特点。有一些，说到就是有些同行嘛，比如说，咱们也经历过一些这个饭店，确实长期这个地板有油，或者地板本来就不防滑，会往这上面稍微刻一点线。会刻一些乱七八糟花纹啊， 嗯， 看起来不美观，但你看人家，我觉得这个挺有创意，而且你一进去之后，你看大家都在低头，哎，看着路啊， 感觉在寻宝， 挺有意思。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爬楼梯让膝盖承受400斤。专家说了，这样上下楼啊，不伤关节，这需要大家注意的。多数人呢，其实都有这爬楼梯之后，哎呦，膝盖有点疼痛的这种经历了。医生呢，也是把爬楼梯呢定义为最笨的运动。但是受限于工作啊，还有居家的环境呢，必须走楼梯的时候呢，该如何我们保护自己的膝盖？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刚才说到，其实爬楼梯呢是让膝盖负重400斤。研究表明了，平躺的时候膝盖的这个负重几乎是零，站起来走路的负重呢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是4倍，且速度越快，膝盖压力越大。以一个人体重100斤的这个例子啊举例，那平常的平躺的时候，这个膝盖承受是0斤的重量啊，走路的时候也就是1到200斤了，上下楼梯的时候也就是要承受400斤的重量了。而且这个现在100斤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吧，一般都100多了吧， 是 不是？ 嗯， 爬楼梯的时候膝盖要前后移动啊，然后侧向的扭转啊，对这半月板等这个关节啊，软组织也会造成磨损。 嗯。我们来看一下三个爬楼梯的错误会毁膝盖的。首先呢是重心过早前移，这个会导致这个腿骨压力更大，那深吸的时候膝关节的屈曲的角度也会更大，容易造成膝关节损伤。 嗯， 还有的就是前脚掌着地，有人习惯用前脚掌这样垫着走， 对， 这样呢，小腿呢相当于远端不完全固定，造成深吸深宽的这个效率下降，那踝关节呢也是容易损伤的。 嗯， 再有呢就是内外八字，那下肢生理线不正，那么也是会影响你走路的这种本有的生理轨迹会受到影响，来引发关节的损伤。 再来看看这个，应该我们这样上楼梯下楼梯。首先呢，上楼梯的时候背部挺直，重心不要过早前移，然后呢膝关节呀、这个膝关节这个屈的角度适当的减小，就别是越大就往上抬的特别高，稍微小一点，全脚掌着地啊，提供可靠的远固定，避免内外八字脚，以第二脚趾对准膝盖为最佳， 调整一下角度， 这是对一个姿势。 嗯 啊，说下楼梯啊，下楼梯呢，其实为了防止这个膝关节啊承受压力这个增大，要用前脚掌先着地，这就不一样了。刚才上的时候呢，要这个全脚掌着地啊，这要前脚掌先着地，那随后呢过渡到全脚掌着地，以缓冲膝关节的压力。如果说一边膝盖呢有问题，上楼的时候最好是要好腿先上，然后下楼梯的时候坏腿先下，减轻对膝关节的磨损。 嗯，还是很有道理的。 对对对。 嗯，还有就是一个动作可以护好膝关节，平时多做抬腿的动作，可以增强大腿前侧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股二头肌的力量。 嗯， 那从而呢是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缓关节的磨损。做法呢就是端坐在椅子上，一条腿自然着地，另外一条腿呢是缓缓的抬起，与身体形成90度直角，在空中持续1分钟，或者是坚持不住为止。 嗯， 然后呢自然呢换另外一条腿抬起来， 哎，就是把腿肌练的稍微的强大一点啊，它就会省去这个关节的一些这力量了。 是 啊，我们继续再来看一老司机啊。说到老司机呢，咱们看这七旬大爷，这司机不是真正开车司机，爱玩这碰碰车，苦练漂移7-8年呀。黑龙江这个哈尔滨的一位大爷呢，74岁了，在公园啊这个兴奋的玩着这碰碰车，还大秀漂移机车技，引众人围观。工作人员也介绍了，说大爷呢经常是这个带着孙女来玩碰碰车，已经7-8年了。网友也说了，其实这个大爷真名叫藤原拓海，开了家豆腐店啊，爱玩漂移嘛。大爷自己也说了，说其实之前几年呢带着这个孙女来玩， 嗯， 现在呢孙女20多了，其实是带着他来玩。 对，我刚刚还想说，其实孙女陪他来玩 7-8年了嘛。 嗯， 孩子你看能开的时候得10岁左右， 嗯嗯， 是不是10多岁了啊，这时候20多了。嗯， 好厉害啊。 哎， 嗯，继续来看看有关胖子的事儿吧。 嗯，行，说说胖子。其实胖子也分很多种哈，这是我们也第一次听说。这胖子呢，其实是它是按颜色分，挺好玩的，跟大家简单说说吧。 嗯， 这胖子呢分4种颜色，您是哪一种呢？人们常说这个吧， 肥胖啊分为单纯性肥胖和病理性肥胖两大类，而内分泌呢与这个代谢病学病学科的专家呢是还有一种用颜色分类的方法，根据不同的症状体征分为白黑黄红四种颜色，每种颜色有其特殊的病理变化，对应的这个减肥方法呢和治疗手段也各有不同。 嗯 啊，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留给合适的人去分析它。 对， 嗯， 这要不然就留委员跟他说。 我也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对， 白胖子、黑胖子，反正他最起码占个胖，咱俩也不胖， 嗯， 对吧？ 对。 那等明儿他上节目再说吧。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合适吗？对，留着这也其实咱们上下连一句啊， 这是一个悬念， 想听这胖子的事儿啊，听着明天圆圆给大家 介绍，明天圆姐给大家介绍一下。 太好，那明儿话题我都想好了， 嗯， 什么时候就大家觉得自己是个胖子的？ 哎，这个话题也不错呀，嗯， 合适是不是啊？嗯， 好， 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高校生活费调查吧，说说这个一个大学生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行吗？ 行 啊， 行，这个我能说， 上哪儿？ 花钱的事儿我愿意说。 行，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近日呢，有调查发现，近三成，在京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呢是超过了1600元，花销呢主要是集中在餐饮、穿戴、社交等方面。那么当生活费无法满足开销的时候呢，过半的学生会放弃消费的想法，近三成的学生呢会向父母、同学借助或者是兼职去挣钱，其他同学呢则倾向于使用金融信贷，那么先满足消费需求，后期再来偿还。那究竟一个月应该花多少钱的生活费才够花？生活费都用在了哪里？那么也是有记者呢在北京、陕西、湖北、四川等地高校进行了调查。 哎，咱们来看一下这调查结果，其实就是一张图表哈。 嗯， 咱们来看这图表能代表什么样的结果。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图表当中呢，其实分了几大项。那这几大项当中呢，有这个比如说像父母承担的，还有自己勤工俭学的，以上二者都有的，其他的啊，这个基本上占19%，也就是偏多的人呢，就是不是19%，是61.29%的人呢是以上二者都有，就是有一部分自己勤工俭学，有一部分是父母承担， 嗯， 而占父母承担占32.26%，纯靠自己勤工俭学的只占6.45%。 嗯， 这是来源的一个调查。 再来看看生活费水平的调查。 哎， 我们这样来说吧，比较直观。一共呢是调查了31位同学， 嗯， 其中有16位是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的， 嗯，对。 其中有9位同学呢，花销大概是1500到2000元。 嗯 嗯。 对，这个是图表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其实花在哪儿了，这是我们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话题哈。来看看，其实有些这个除了这孩子们用于主要用于吃饭啊、买生活用品啊、衣服啊、护肤、化妆品以及书籍，此外呢，同学间的聚餐也是一笔支出。其实我觉得跟大人差不多。 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其实呢，这个开销最大的还是主要就是餐饮，71.42%，服饰41.94%，出游19.35%。男生花销最大的这个部分呢是餐饮部分，女生呢则为餐饮和服饰。 是，其实正常。 正常， 嗯，物价物价高了，不能跟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比嘛。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就想，你怎么能买书怎么一点0%都没占？ 谁说不买书啊？ 嗯， 啊， 买书算 是在娱乐消遣里面。 买都什么书？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比较装啊，身边比较装或者是做作的一些事情行为，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范玮琪的歌《最初的梦想》。 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

比如假设新买辆车，我必须得停在那个最显眼的位置，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买辆新车啊。钥匙天天就得挂在手上转，哎，哎，换车了啊，啊，聊天无意当中啊，那个，啊，啊，还没看出来，哎，就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感觉？ 嗯， 啊， 好像是， 挺有意思的。 嗯，陈小坤，说自拍的时候。脸不清楚没关系，一定要把用的名牌 logo 露出来，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什么自己想买什么包啊衣服啊，然后发张图问大家好不好看。 对， 而且一定也要把价格假装不经意的露出来。 哎， 最后大家一片土豪的叫好中害羞的说，没有啦，只土不豪。 哎，你说 有点气人。 对， 嗯， 就是还真是这样。就有时候你比如说你看一张图片啊，就是真经常能看出内在与潜台词来。 嗯， 你比如说拿一个什么杯子或者拿一什么东西，其实展示的不一定是这个。还有比如说男女合照， 嗯， 我已经发现好几个朋友这样了。 嗯， 哎，我们俩幸福啊怎么着的，就是跟哪玩啊，一定要有背景。背景有一些是当前景，有一些当背景。 嗯， 怎么叫前景呢？这个自拍当中有一桌子，桌子上一定得摆一名牌的包， 嗯， 然后哎自拍里边必须得带着这包，当背景呢，就是一转身咔露出方向盘，这是， 哦， 哎呀，或者露出某个品牌， 满满的套路啊。 比如说露出某个品牌标志性的那个挡把，你比如说某些豪车是转的挡，某些豪车电子挡，就露出这挡把来也管用。哎呀， 那我一定会用贫穷的眼神看着他，我并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但是包你就不一样了，当前景的那些啊多好。 嗯 嗯，还有一些我觉得话语也比较矫情的那种， 就装作不经意。 我给你翻几个。哎呀，反正挺有意思的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说法吧。 嗯， 对，其实这个休止符中啊，这个他说了，其实装不装的完全取决你晒图的是什么人，也许你的无心别人有心，那你就是装啊。下次只要是有商标地方都打着马赛克，他们就以为你更装了。 嗯，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真的不经意间露出那个标志来，没人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嗯，对， 您没事，我快把那标志都写脸上了，你还有什么，是不是啊？就不太有点过分了。 有的时候也确实看，就是你看这张图片的朋友他懂不懂。 哎， 比如说就人家没有露出来 logo， 只是露出来局部， 嗯， 然后那些有心人就真的发现这个局部就是什么什么东西的哪哪，就真的被发现了呀。 哦，那其实这是无意的，也就是 对， 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无意的啊。 嗯， 董叔叔他说了，说我一个朋友去法国旅游了一个礼拜啊，结果呢在朋友圈发了半年的照片，关键是每张照片还用英语描述一下对生活的感慨。哎呀，搞得这满屏幕都跟乱码似的啊。董叔叔有点意思啊。哎， 嗯，来看这位叫外地的朋友说，长得又不胖还整天说自己胖了啊，闹死闹活的说要减肥。 嗯， 下次不要对着我这个150多斤的人说好吗？ 对，他这其实也没准人的生活态度，对吧？ 对，人家就觉得90斤是目标。 对呀， 啊，自己100斤 也正常，也正常。 嗯， 这我觉得有点。郭大爷的啊，他说同学从淘宝买了一沓这什么哭泣啊、什么香奈儿啊、迪奥的纸袋，然后提着自己上课去。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好逗。 对。就是买一些纸袋代表一下自己的身份啊，就嗨，无意间就被露富了，就没办法账兜。怎么了？你看咱们，所以说咱们小的听众也比较有才。 对， 啊， 嗯，还有再看一位朋友吧。 好， 这位朋友说，考完试以后，某同学说，哎呦完了，怎么办？我考砸了，我还安慰人家。 嗯， 结果考试成绩出来以后，该同学98分， 啊， 我拿着52分的试卷在风中凌乱。还安慰别人， 上学时候确实是这样。有些，哎呀，那个第一开始的时候你还劝劝他，后来你就不用劝，人家成绩一定会比你好，就人家标准高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生活当中啊，看到这些装的事儿吧，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太往心里去。 是，嗯， 咱就是稍微的